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1989年，央视曾经连续播出过两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声》这样的一个音乐专题片。后来这两期节目被认定为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极具标志性。而在今天，时隔快30年之后，我想在这档节目当中继续跟你回顾下这轰动一时的节目。如果在今天你再次聆听当时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感触，包括你当时的心情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也是从这档节目开始真正接触流行音乐的那代人，或许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忘记黄莺莺的那首《雪在烧》，那个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曲，那个颜色的搭配，还有就是那个 MV 的制作，在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无比的大开眼界，真的很新奇。雪白的脸，艳红的唇，黑夜当中奔跑的少女，还有如雪花般坠落的殷红的花瓣啊，当时就觉得这样的画面真的太美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这档节目的开场歌曲，黄莺莺的《雪在烧》。 我的心事坚定的岩石不曾动摇，我的爱是赤裸的春雷未曾来到，任凭 雪在烧。 在许在烧这首歌曲开始传唱的时候，我身边好像有很多人开始隐隐绰绰地觉得流行歌曲的那种传唱并不是永远像邓丽君、刘文正那样缠绵的云淡风轻，也不一定就是罗大佑、苏芮那样的激昂的人文话题。流行歌曲也可以用来抒发激情和生命中的种种跌宕，而这种激情纯粹是来自于人心，无法用理智去诠释，只能用音乐来模拟，因为音乐本身就是最为接近人心灵的一种产物。黄莺莺的这首《雪在烧》是这档节目所推出的第一支音乐作品，这首歌是1987年黄莺莺的同名唱片的主打歌曲。黄莺莺我觉得她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一个歌手，完美到了少了一些人间冷暖，可以静静的欣赏，但是有一些不可以靠近亲近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最为优秀的作品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音乐作品，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他和小虫合作的经典作品《藏心》，而这首《雪在烧》也算是这类歌吧。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原节目的顺序和曲目去回顾，还是发散开来去做这档节目。后来仔细想想，如果发散开来，那我可能要做十期都做不完这个潮来自台湾歌声的这个主题。原因是按照前面说话的线索，到这儿我就应该播藏心了。想想看，还是老老实实的尊重原节目的曲目吧。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是那档节目里的第二首歌曲，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回顾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这档节目的第四首歌曲，千百惠和陈美薇合作的《想你的时候》。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我也曾醉过，也为你哭过，爱情如此的折磨，究竟是为什么？漫漫的长夜，我穿起你的沉默，你要我 是一个悬案，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说这首歌，播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千百惠所带来的想你的时候。我们始终不知道那个男生是谁，我们始终不晓得那男生长什么样子。后来我认识千百惠，跟他私交不错，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就说当时的唱片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打算包装谁推出谁的时候，和他对唱的歌手即便唱功很好，或者说形象也不错，但是那个时候注意力就不能到你身上，所以 MV 里或者说那个专辑的封面的名单里都不会有你。我当时就说那这样做法歌迷没有意见吗？就是歌迷不会因为我听了千百惠跟这个人对唱的歌曲之后刨根问底说那个男人是谁。他说当时我上台也是我一个人啊，那个男生就是伴奏带。我说那不有假唱的嫌疑吗？他说反正当时的歌迷都接受，这很奇怪的事情。不过说实在的，这一点倒不能影响这首歌当时的流行，也不能够影响千百惠 那样一个大红大紫的状况。好了，我们继续要听下一首歌，这是曹松张所演唱的《走出孤独》。在这首歌当中，你会发现情绪是从开始的忧伤、压抑，逐渐的过渡到激昂和欢乐，在编曲上可以说是有一种深沉宏大的气氛，高潮部分又加入了童声合唱，听着曹松张和孩子们在一起唱出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奔向草原和蝴蝶共舞，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启心扉，迎接快乐的天使，你会觉得哎，心中突然留着一种特别棒的那种希望的向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稍后再来介绍这个歌手。 孤独的路何时能停止，封闭的心向谁倾诉，年少的脚步该走向何处，灵魂的围墙如何消除？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奔向草原与蝴蝶共舞。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启心扉，迎接快乐的天使。让欢笑和爱随风散步，在每一个悲伤的地方停住。让欢笑和爱随风散步，在每一个悲伤的地方停住。向草原与蝴蝶共舞，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启心扉，迎接快乐的天使。让欢笑和爱随风散步，在每一个悲伤的地方停住。让欢笑和爱随风散步，在每一个悲伤的地方停住。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奔向草原与湖，心扉迎接快乐的天使。让欢笑和爱随风散步。 我在前面说了两句歌词，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奔向草原和蝴蝶共舞，期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启心扉，迎接快乐的天使。然后说这样的歌词一唱出，你在心里面突然有一种特别棒的那种感动。为什么？因为演唱者曹松张是一个盲人歌手，他26岁的时候在酒吧里驻唱，回家的路上遭人认错人泼了枪水，枪水是什么？就是强硫酸，最后导致他双眼失明。而这首歌的曲作者叫做翁孝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齐豫的《迷》，孟田，还有苏芮的《奉献》，东方快车的《就让世界多一颗心》等等众多经典之作，都是由他来创作的。 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这档节目当中的第六首歌曲，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我觉得当时小虎队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填补了华语歌坛缺少青少年偶像组合的空白，这个流行音乐的巨大消费群体却被市场完全忽略了。哎，可想而知，在 TFBAR 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好长时间这个市场完全是空缺的，所以他们也一下火了起来。好，不扯那么多，越扯越远，我们拉回来继续听歌，青苹果乐园。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里发发呆，与其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情怀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真实在，让汗水轻轻飘散。 焦点的相片里，你还是笑得最 时候你都带给我快乐和轻松，难怪我走路都有风。哦，只要我能够牵着你的手，我永远不会再寂寞。对不起，如果我表情太得意，因为我有你。I love you so so， 说你永远陪伴着我去哪里，我停下来你也不肯走。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影响，午后开始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有所降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 news and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北京 news and radio。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吻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回顾到的是央视在当年所推出的音乐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亲爱的请不要说》。 总是在最后的时刻知道答案是什么，这出戏还等不到落幕，却已经看得了结果。总是在爱过以后才知道付出许多，爱情它若是一去不何不让他就此错过，不如让他就此错过。 说，这是张清芳在1987年所推出的她第三张个人唱片的标题主打歌曲。这首歌是在吟唱失去的感情，歌词当中是有一些无奈和冷漠，还有一些洒脱。她情感的基调有些类似于后来红的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但是后者是激情过后的领悟，而前者是眼睁睁地看着爱情如同流沙渐渐滑落的感怀。可以说这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主流情歌，但是我就在想，可能是那档节目当中经典的歌曲实在太多，前面是《青苹果乐园》，后面是姜育恒的《再回首》，在这种夹击下，这首歌可能没火起来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张清芳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名字也被我们忽视了，直到《花与夜》，我们才慢慢地注意到这个高亢的女声，然后才发现不论是商业还是这个获奖评优，他都是一流的歌手。 OK， 我们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分享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后面的歌曲，姜育恒所演唱的《再回首》。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声，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直到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这是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再回首》。你今天坐在这里再次聆听这首老歌，可能仍旧会感慨万千。多年以后再回首，生命的起伏跌宕中，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是有些声音，有一些记忆却永远沉淀在心底。我们从早期的磁带，到后来的 CD， 然后是电脑上的 MP3， 到今天的手机，可以说每个时期我们听歌的机器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唯独是对这些精彩的歌曲、经典的歌曲的喜爱从未消退过，而这首《再回首》就算是其中之一吧。姜育恒在 MV 里走进了农家小院，温暖的炉火，质朴的笑容，这一切是让我们如此熟悉的风土人情。而在歌曲的间奏中，背景是阳光洒在斑驳的树叶上，光影流动，时间在慢慢的流逝。姜育恒穿着一袭风衣，架着一副眼镜，慢慢地诉说着自己的人生体验。那样的场景，那样的歌声，极具丰富的意蕴，让人听了看了之后长久的回味，欲罢不能。好，我们换一种情绪来听当时跟小虎队同时出道的另外一支女生组合红唇族的我爱你。说实话，我爱你现在可能你每天都会听到，你的孩子、你的爱人可能每天都会跟你说，可是在80年代，大多数人都不敢这样挂在嘴边。当年我们听着红唇族勇敢地唱出我爱你，说出来很容易，我爱你也许你怕难为情，我们真的在当时听的是很难为情，面红耳赤。但是我想在今天告诉你，这首歌曲并非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呼唤人间大爱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去世不久的台湾资深音乐人陶大伟，虽然他本人影响力并不算大，但是他的音乐水准不俗。他曾经有作品入围台湾百家唱片，而他还有一个更为有名的身份，那就是陶喆的父亲。好，不说那么多，我们抓紧时间来听这首《我爱你》。 一个你，一个我，生活在这世界上，有欢笑，有悲伤，有时也会彷徨。 那就是我。

望在东。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念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 曾经有乐评人说，谁也不曾想到，那个一副学生打扮的大男孩张雨生，竟然拥有如此让人惊叹的嗓音，其高音之清亮和激越，在整个华语歌坛几乎找不到可以匹敌的对手。我的未来不是梦产生在那个沸腾的时代，它激荡着人们心底的热情，是一个充满梦想的青年在向世界发出着挑战书和豪迈宣言。这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最为经典的一首励志歌曲，在不同的时代，才激励着那些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们去拼搏和战斗，去向世界证明青春的永不枯萎的力量。不过今天我除了要跟你分享这个短短的一些乐评之外，我还想跟你说说那首歌的 MV， 因为我看的是一个电视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所以一定要说说那样的画面，也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不过和我的未来不是梦可能这样励志的情节稍微有一些出入。张雨生在英雄救美的情节当中可以说是大展自己的轮滑技术，可以说是他的身手不凡而且帅气十足。但是其中有一个可以说是令人捧腹的细节，就是在金色的沙滩上，一个美女看到张雨生为自己画像，然后就得意地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等到他画完之后，他跑过去一看，原来他画的不是自己，是身边的那条狗，就很生气，追着张雨生就开始打。可以算是当时在我们身边没有办法得到的这种诙谐幽默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可以说我们当时看到这样的情节还是眼前一亮，然后配合这样的歌声，真的就一下子一夜之间这首歌就红了，成为了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声音了。好了，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我们要听到的是这档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的主持人赵小军所演唱的点题之作《潮》。说实话，我曾经真的有一段时间一直认为这个赵小军就是一个主持人，因为当时觉得他主持的好棒，原来主持人居然可以这么说话。好，来听《潮》。气质的歌，但是对于当时很小的我来说，这种具有厚重人生况味的作品还是显得不那么容易接受，换句话说不太能听懂，所以这首歌在后来也没有太红。当然后来有人回忆这档节目的时候说，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赵小军的主持上，忘记了他曾经在节目里有唱歌。说实话，他主持的状况真的是在当时给我们感觉 如沐春风，相当亲切。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就主持人还可以如此说话，真的是稀奇稀罕。后来慢慢的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身边的主持人，不管是电视台的主持人还是电台的主持人，慢慢的也在发生着变化。我觉得他带来的那股风潮或多或少潜移默化也在就影响着大家吧。好了，节目进行到这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第一期里面的十一首歌就全部介绍完了，那还有第二期，我们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挑选到的歌曲是前面有提到的一首歌曲，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某年某月的某一